卅幾年先揾到呢度啊！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7月16日星期六，鬱敏踢爆咧就本嚟是琴日做的，咁但是因為我琴日先至喺朝頭早喺三藩市飛翻嚟呢個台灣，咁啊喺機場都搞幾粒鐘嘅，咁啊翻到嚟咁啊都好攰啊，咁啊又執嘢啊呢樣嗰樣啊，咁所以就吞遲咗一日做啊。咁啊，講翻即係翻到嚟台灣咧，就居家隔離3日啊，就再加所謂自行管理4日，3+4。咁而家其實就等於放寬嘅，即係雖然而家即係每日都2-3萬啊，確診2-3萬，咁啊有平均都100人死亡啊，其實個疫情都好緊張嘅。咁但係因為就嚟近選舉啊嘛，11月要選舉啊！對於民進黨政府嚟講，你選舉大過天啊！你諗下佢舊年5月份嘅時候，嗰疫情第一次爆發嘅時候，哇！嗰種措施之嚴厲，即係今日回頭睇翻，幾百個確診啫喎，係嘛？所有啲鋪頭都閂曬門，唔準出街，唔準做生意啊！然後好嚴格，又向清零嘅目標邁進，係嘛？咁啊，曾幾何時就好大聲話世界要睇住台灣啊！跟即係嗰句話唔係叫世界睇住台灣，世界跟得上台灣嗎？咁跟住就第一波大爆發，跟住到今年5月第二波，而家總共確診嘅人數400多萬，咁以人口比例嚟講就5個有一個中招啊！咁美國好得人驚啊！美國係嘛8-9千萬咁，但係美國幾億人口啊嘛，咁咪差唔多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唔好笑得咁早，係嘛？所以有好多配套咧係做得唔好嘅嚇。咁但係咧，即係睇翻佢即係而家放寬啦嚇，隔離3日係咪？如果你中咗招咧，譬如我哋咁樣隔離期間中招，咁啊隔離多4日咁多嘢啦，然後就自行管理啊。自行管理咧就喺3日隔離之後，你自己自行篩檢，發覺係即係陰性嘅話，你就可以出街。但係公眾場所唔去得，公共交通工具唔坐得，你可以去翻工，可以去買嘢就咁啦。嗱，咁呢個就真係放即係放得好寬啦，係咪？起碼比香港而家要隔離7日啊，就即係台灣就比較寬鬆啲啦，係咪？咁講嚟講咪同選舉有關咯，係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即係因為喺機場。你每一個旅客即係落機咧，咁啊都要做檢查啊，90多樣。之前咧喺7月14日之前咧，就要上機之前48小時有個 PCR 嘅陰性報告啊。咁而家咧就唔需要啦啊。咁但係咧就要喺機場度咧，就即係用啲唾液嗰個測試，跟住你攞咗篤口水用個罐啊。裝好佢之後，上面有你個名字有標貼嘅，咁你就交翻俾佢哋，咁然後佢就驗到有咧，佢就會用短信通知你，喂，你陽性啊，你要居家隔離多4日，同埋咧教你點樣醫，就唔係叫你去醫院啊，除咗重症啊，咁即係咁啊，相對比較方便啲啦，係咪？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困喺屋企3日啫，咁第4日如果你即係自行測試 快篩發現係陰性嘅話咧，咁你又可以出街嘅，咁我可以翻寫字樓啦咁樣。所以今日咧就喺台灣我屋企錄呢一個節目嘅啊。咁啊九點鐘，好似話九點鐘做直播啦，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噶啊。嗱，今日第一件事想講嘅咧，就要聲討呢個史上最廢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湯房波係嘛？嗱，第二期嘅消費券咧，即係因應呢個疫情啊，即係發放呢個消費券啦，啊電子消費券啊，咁大家揸住張八達通，咁你啲錢用曬到6月30日上次俾你消費券嗰啲用曬咧，咁而家就8月7日咧就發放第二階段嘅5000元。嗱，即係先唔講呢一個所謂發消費券嗰種咁嘅即係手續啊，或者嗰個呢種方法嘅笨拙，呢個唔講啦嚇，暫時唔講先。就係呢個第二期發放呢啲消費券咧，佢喺嗰個申請資格嘅門檻度咧就收緊咗，多咗一樣嘢就話，即係更新咗呢個申請消費券資格嘅門檻啊。咁就係嗰啲永久離港或者有意圖永久離港人士就不再符合領取資格，即係話咧，以前咧你離開咗香港啦，係咪？咁可能你住喺美國或者住喺邊度都好啦，咁啊照俾你嘅喎 ，OK 係嘛？但係而家就冇啦，係嘛？嗰啲意圖永久離港嘅又冇啊。咁當然有人就會用陰謀論嚟睇啦，就係、是、喂你而家咁多人移民係嘛？舊年一年講緊咧都10多萬人走啊！呢啲係永久嚟講噶啦，係嘛？咁你啲人咧不愛港，係嘛？你唔參加呢個香港嘅新香港嘅發展，前途一片光明，你自己選擇永久嚟港，所以呢啲福利咧唔俾你。嗱，有24萬人，而且嗱，佢用個強積金咁個户口作準嘅，即係話你領咗。你用呢個即係永久離港嗰個理由攞咗啲強積金，咁佢就係睇你個強積金户口嚟作準，係嘛？嗱，當然咧，而家用永久離開香港宣誓啊聲明，然後提取呢個強積金啊，佢呢啲人咧，喂，佢人數就越嚟越多，咁啊大家都知道咩事啦？香港而家咁個環境，有辦法嘅人走得就走噶啦，邊個留喺度同你？一齊喺度建設新香港啊！講就講係嘛，見到你個黑警超個樣子，真係即係都唔開胃啦，係咪係嘛？成個政府都狗屎垃圾，90個議員全部都係廢柴，係嘛？咁啊，然後咧，言論自由又冇，政治權利又冇，係嘛？咁有辦法嗰啲點解唔走咧？係咪？所以宣誓或者聲明永久離開香港而要提取呢啲強積金嘅人咧，就會越嚟越多嘅，係嘛？咁好啦，你今次呢個做法就係話永久離開香港或者意圖永久離開香港嘅就不符合領取呢個消費券嘅資格。第一期又攞咗喎，有啲係嘛？呢個係新增嘅門檻。咁結果就發現有24萬人咧，曾經作出永久離開香港嘅宣誓或者聲明啊，去攞呢個強積金嘅。咁呢啲人就攞唔到呢5000蚊嘅消費券，咁好多人咧，喂佢嘅情況咧就係、是，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嘅，譬如話舊年或者3、4年前，咁我離開香港，我攞咗呢啲強積金，咁但係咧我喺第二度咧住住下，我唉都係翻翻嚟香港啦咁，咁人喺香港而家，咁就攞唔到呢啲消費券。咁於是咪去複核咯，排長龍係咪？亂曬龍，即係睇到啲新聞咧，就話有啲人咧去啲大批啲市民就去即係消費券嘅臨時服務中心提出複核申請啦。其中喺旺角始創中心同埋石門新都廣場嘅辦事處就大排長龍係咪？咁有個接受訪問嘅女士就話咧，即係因為佢認為呢個強積金冇用啊，係咪？等到我65歲先攞都救唔到命，咁我而家等錢使，係咪？咁佢咪即係6年前就以永久離港為由就取回強積金， 但你一直都在香港生活，是吧？没有离开过香港，就用这个做理由拿了强积金啫。OK， 是吧？咁亦都冇繼續做嘢啦，啱唔啱？可能係係嘛，或者做嘢唔使供強積金嗰啲啦嚇。嗱，好多種呢啲咁嘅情況，離開咗嘅又有，翻翻嚟住啊。咁亦都有一種咧，就係佢聲明永久嚟講，然後攞咗呢啲強積金，但係咧佢喺香港居住嘅，係嘛？咁所以好多情況都係啊，其實有啲人等嗰啲錢救命，可能有十萬八萬，係嘛？或者五六萬咁，想攞呢筆錢出嚟救命嘅，唔係佢咪用呢一個永久嚟講嘅理由去攞翻啲強積金咯。咁喺法律上，你用咗呢個理由攞咗啲強積金，但係你留喺香港唔等於你犯法噶嘛。咁所以而家就出現有好多情況。咁好啦，政府嘅啲相關資料咧，嗱佢就淨係睇到你即係以呢個強積金嘅户口作準，你攞咗錢嘅人，你就冇得攞呢個消費券，即係咁。佢好簡單就咁就搞掂你。咁有啲人覺得唔係喎，我人喺香港喎，咁我要去覆核，係嘛？咁咪大排長龍咯，咁咪動公憤咯，係咪？所以你見到呢個史上最廢嘅財政司司長又一個偉大嘅傑作咧，係咪？當初佢派錢嘅時候派到一劈屎咁，大家都仲記得啦，係咪？派幾年啊要派嗰幾千蚊要派幾年？好啦，而家呢個消費券你本嚟傍現水咪得咯，你又搞到一劈屎咁樣，係咪？所以呢個政府真無能，真係匪夷所思。嗱，我哋喺台灣一樣有呢啲電子消費券攞，係嘛？但台灣咧都有一種好笨拙嘅方式。香港咧就用電子，係用八達通啦，譬如舉例，係嘛？台灣咧就唔係，佢真係俾紙你喎，即係俾張消費券你喎。咁但係佢領取又好方便喎，覺得個笨拙就係你要嘥一筆錢去印呢啲咁嘅消費券，咁你不如傍現水啦，係咪？咁就俾人批評嘅個政府。咁但係至少領取嘅過程或者手續非常之簡單，你揸住張身份證去任何嘅便利商店 Seven Eleven 啦、全家啊咩嗰啲咁便利商店，佢有部機嘅，唔係你懟張卡入去係嘛？撳幾下嘢，撳幾下嘅啫，喺個 touch mon 嚟嘅，撳完之後，咁啊有一張。即係編勾咗一張紙嗱，你攞呢一筆即係呢個所謂消費券嗰張紙嘅證明，跟住你就俾呢一個便利店嘅櫃台 ，OK？ 咁好啦，到正式發俾你嘅時候就會通知你電話、簡訊、text 你，跟住你就去翻嗰間便利店度攞啲消費券。佢面額有好多種嘅，係咪？有碎紙都得，係嘛？即係譬如10蚊、20蚊嘅都有，100、500、1000，係咪？咁啊方便你消費，就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咁樣分兩個階段，跟住而家咧又要將個門檻收緊，令到你好多人攞唔到。但係其實佢攞到嘅喎，係嘛？咁咪要去覆核，覆核咧就係排長龍，係咪？跟住呢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就表示，曾經作出永久離港聲明而提早領取強積金的市民，如果回流香港或者最終沒有離開香港，申請消費券被拒之後，可以提出覆核申述。這個講法就是說，我剛才所說的，你曾經聲明或者宣誓說永久離港，然後拿回強積金，但你實際上沒有離開，或者你離開了一段時間，你回翻嚟咁，仍然在香港居住嘅。因為你作為香港永久居民咧，喂，你嗰個永久居民身份，即使你離開了香港，喂，你都仍然有噶嘛，大佬。澳門派錢啊，我有個親戚住在美國嘅，喂，寄埋 check 俾你啊，大佬。唔啊，呢一個係咪史上最廢嘅財政司司長咧？請問係咪？呢個政府係咪爛到不堪咧？係咪？仲有你提高呢一個咁嘅門檻，係嘛？等好多人攞唔到，而呢啲人咧就係佢曾經即係宣誓或聲明永久離港，或意圖永久離港，然後去領取呢啲強積金。喂，啲強積金係佢供噶，大佬係佢嘅錢嚟噶嘛，係咪？呢個又翻去另外一個問題，強積金本身都已經係千瘡百孔，唔係越供就越少。 俾啲代理機構食曬你啲錢，跟住幫你投資啊輸錢，係咪？十萬啊變咗得翻五萬或者六萬，係咪？嗰啲打工仔血汗錢嚟嘅，大佬係咪？好啦，而家你仲要因為咁，佢攞翻啲強積金可能攞嚟救命嘅，而家你啲五千蚊消費券你都唔俾佢，咁而家話要複核，同埋要申述理由，仲有要揾你喺香港居住嘅，即係佢嗰個叫咩咧？好笑嘅，嗰、那個叫即係生活痕跡，你要證明你嘅生活痕跡，就係話。水費單啦、電費單啦、電話費啦，係咪信用卡記錄啊？係嘛？或者入過公立醫院，即係去睇醫生啊？呢啲記錄啊，攞俾佢咯，搞餐懵嘅，係嘛？本嚟係喂身份證，人人有份咪搞掂啦，係嘛？所以史上最廢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其心可誅，係嘛？休息陣。